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职场帮帮团，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杨金波礼仪工作室的杨金波老师。杨老师您好。 方明你好。 杨老师啊，您今天来得特别巧，我有一个问题呢想向您请教。 哈哈，您请说。 前两天啊，我碰到一个事情 啊， 就是有一些其他兄弟单位的同事吧，来我们这儿参观，然后呢我需要带他们去各处走一走。 对， 见面的时候呢，因为都是陌生人嘛，你要打招呼嘛，你要表示一下礼貌嘛，要握手。但是呢，我记得您之前讲过，就是职场礼仪握手呢，一般都是男士先伸手，然后女士再去握。但是特别巧，那天来那几位呢，都是女士。然后那一秒钟的时间呢，我就干在那儿了，就什么也没做。好在大家都是女生嘛，又都是同一个系统的。然后呢就一寒暄这事儿就过去了，等于说这手也没握。虽然这个手没有握，但是这个事儿呢我一直记着。 的确这里面存在一个握手的顺序和让大家能够自然接受的问题。其实啊，中国传统礼仪有很多的内容，如果说到底完全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叫尊卑有序。几乎所有的礼仪都可以归在这个尊卑有序的序这个层面上。 那也就是说，凡是礼仪的细节当中的所有的和次序有关系的事情，其实都应该遵循这个概念。 对，我想呢，我正好借着这个话题吧，我们今天就给各位在职场工作的人士把这个顺序的序字给它理顺一遍。 行，那我们就先说说握手的事儿吧。 好啊， 这个疙瘩在我心里还没有解开呢。 握手的一个大原则在职场里面就是为尊者先伸手。一个卑者一个尊者在一起的时候，一定是由尊者先伸手。这个跟部队里面的敬礼正好相反，敬礼下级主动，握手上级主动。但就这个为尊者这个词可以衍生出不同的场合来，比如说男士女士，我们应该理解以女士为尊，就是刚才你提到的一样，应该是由女孩子先伸手。比如说上下级之间由上级先伸手，哎，总之为尊者先伸手嘛。不过说到这儿来，很多人都会问一个问题，方明我也问问你看，在职场里面一位女下级见了一个男领导谁先伸手？ 我记得你以前说过，就是在某些场合在职场当中应该是不分男女的。 定位要看场合，职场里论级别不论性别，所以说在职场里的女下级见了男领导仍然由男领导先伸手。那么同样的是，如果一位女士参加一个社交聚会见了一个男领导，那当然 女士优先。 女士优先，在这里的尊论的是年龄和性别。所以说虽然说是以为尊者先伸手这么一个定位呢，实际上不同的场合会有不同的选择，这是一个大的前提。 但是关于为尊者先伸手这个还有两个特例，我想有一个可以用得上你刚才说那个例子。第一个，主人客人之间是例外的，你说主人和客人谁是尊者？ 客人。 客人，可是主人迎接客人，你觉得谁先伸手啊？ 主人。 主人，当你在单位里面迎接这批客人的时候，不管他们的级别比你高比你低，这里主人更应该体现的是主人对客人的欢迎，哪怕你见的是你的领导，你也可以先伸手。同时呢，送客的时候主人和客人应该谁先伸手呢？ 客人。 客人，很多主人会比较主动，其实会给客人一种错觉，送客的时候先伸手会觉得赶对方的感觉，所以这是第一个例外，迎客主人先伸手，送客客人先伸手。第二个例外，非正式场合例外，你在大街上你见了你的一个小学班主任老师，见到这位尊者，我想你完全可以一溜小跑走过去先握手先拥抱，可是对方是尊者。再比如说你搞一个同学聚会，在一起特别的亲热，你说男生女生老师同学们之间要讲究谁先伸手吗？ 没有， 不需要。 嗯， 同学聚会嘛，非正式场合谁先伸手都可以。 嗯，但是我们这里呢基本上说的都是正式场合，那非正式场合其实情字在先哈。 对， 那么到了正式场合的话，那应该是规矩在先了。 对，没错。所以你刚才举那个例子，你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你迎接他们，你是主人，所以说不管对方来的是男性女性领导还是平级或者就是简单的同事，你完全可以大大方方的先伸手。 嗯，所以那天是我想多了。好，这是握手的次序啊。那我们再来设定一个环境啊，比如说当时的这个情景人特别多， 嗯， 一大堆人， 嗯， 这手是谁先伸呢？ 首先是你作为主人先向客人伸出手，但问题是 我伸给谁呀？ 伸给谁呢？ 对呀， 要看对方的人群，你总有一个比较熟悉的，或者说对方有一个级别最高的人。理论上讲，这个握手的顺序应该是按照级别由高到低的一个一个握过来，但实际上当一大批人走过来的时候，他们的排列顺序不可能完全按照他们的级别来排列，所以说有这么几个建议。第一个建议，你知道对方的最高领导是谁，直接冲他去，但是接下来不是则找他的次高领导，这不是一二三四的顺序，而是从他开始，从空间的方位上讲，从他的某一侧开始一个一个握过来，握完了这半边再握那半边。另外一个建议就是有一个你比较熟悉的人， 嗯， 他跟你联系的人，那么你也不用管他的级别高和低，你完全可以先冲他伸手，这个时候他来给你做一个介绍，说谁谁谁是我们的领导，或者是我们的某一个什么的职位的人，介绍给你之后，你再跟他伸手，然后再从他开始向左或者向右一个个的握过来，这是大家都跟你来握手的时候。 好吧，这场面想象着就挺大的，我怕我 hold 不住啊。 当然这个众多人握手的时候，这是我们经常遇得到的，同学聚会也是这样，所以这里面也特别提醒一句，就是一大群人在一起握手的时候要避免交叉握手。 什么叫交叉握手？ 交叉握手就是四个人站在一串， 你们俩握你们俩的，他们俩握他们俩的， 如果就在旁边可以，但是不能从中间来，不能走对角线，这个是不好。总之这个握手呢，一个建议，把它当成一个事儿来做。很多人在职场当中就是两个人一见面打个招呼握握手，我倒更建议在职场的不管男士女士把握手这件事当成一个很美的感觉。 嗯， 因为两个人一握手会有肢体上的接触，我们可以从对方身上 感受到很多的信息，比如说对方是否热情，比如说对方是否尊重，比如说对方是否有权威感，对方是不是很紧张，这种种种的感觉通过一次握手可以获得不少的信息。 分手不表示不能够做朋友，是吧？分手至少还有记忆能占有，是吗？在分手的时候总有一个人比较难过，但也不必太担忧我，不必太担忧我，太担忧我，握握手好吗？这不代表不代表不代表不代表着什么，只是想有个想有个想有个温暖的结果，握握手好吗？寂寞对我它对我它对我它对我来说不是最痛苦的折磨。手表示不能够做朋友，是吗？分手至少还有记忆能占有，是吗？在分手的时候有一个人比较难过，但也不必太担忧我，不必太担忧我，太担忧我，握握手好吗？这不代表不代表不代表不代表着什么，只是想有个想有个想有个温暖的结果，握握手说不是最痛苦的折磨。 其实头回见面互相相识打招呼握手是一个非常具有仪式感的画面。 对， 所以它很重要啊，不能忽略掉。好，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打招呼，既然握手有次序，那么打招呼是不是也有次序呢？ 哎，其实握手的顺序从这儿来看跟打招呼基本差不多。我们经常看到有一大批人在一起，我们今天是职场帮帮团，就简单讲在职场里走进办公室里众多的人在一起，所以打招呼的时候基本上还是那两种原则。第一个就是按照空间上的顺序由近及远一个个打过去，那么第二种方式认准人群当中级别最高身份最高最值得尊重的这么一个位尊者，从他来开始，然后一个个的问候过来，一个个的眼神看过来，这个顺序跟握手的顺序基本上是差不多。 对方并没有告诉我这里面谁是级别最高的或者说是最尊贵的人物，这该怎么办呢？ 没问题啊，就按照空间上的顺序来， 从近到远， 由近到远。我特别想提醒一句呢，如果我们在这个人群当中，我打个比方，方便今天你调到我们学校来工作，办公室的人都站起来迎接你十几个人，这个时候尽量争取在短时间之内把招呼打个遍， 提这个建议是因为我们见到这样一些情况，比如说在我们学校里面，你就认识我，我在办公室门口等着你，当你出现之后，你先看到了我，或者我先上去跟你打招呼，然后咱俩说起了个没完，而忽略了其他正站着等着你的同事们。这种情况以前真的遇到过。 嗯，尤其是在一些公司啊，办公人员比较多的地方哈。 对，可能新出现一个人，比如说某一位客人来了，或者某一位领导回来了，或者某一个出差的人回来了，要打招呼，尽量一次性把他给打招呼，打遍了之后，接下来才可以有重点的进行交谈。 这是打招呼的顺序啊。 嗯。 那打完招呼之后呢，我们如果是陌生人的话呢，基本上下一个任务就是要自我介绍了。 对。 这里面也需要注意一些次序的关系吗？ 对啊，当我们大家都凑在一起，并不是特别认识的时候，会有一个自我介绍这个环节。而这个自我介绍，我们在职场的很多人不太主动，不是我们不尊重别人，不是我们不符合礼仪，而是咱们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就是这样。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就是含蓄、内敛、低调、沉稳，我们不大会那么张扬，一见了一个人就来把自己嘚啵嘚啵是谁就来说出来了。我们往往比较低调，可是低调的结果是什么？彼此都闷着，你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就在一起来说事儿，可是就是不说自己是谁。因此呢，提出一个明确的概念，就是位卑者向位尊者主动做自我介绍。比如说主人迎接客人，主人先做自我介绍。比如说下级迎接上级，下级主动做自我介绍。个人和群体呢，由个人先做自我介绍。或者如果我们分不清级别，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年轻人向年长者主动做自我介绍。总之一个理顺就是让位尊者先知道自己的身份，这是自我介绍的一个基本的顺序。当然说到这儿来呢，会有一些工作当中最常见的一些失误，就比如说我们看到了这个主人迎接客人， 嗯， 刚才我是说过来的，到现在为止很多人都会说主人在单位里迎接客人，大家落座之后会谈之前，如果需要向对方做自我介绍，当然应该由客人先做自我介绍。这个想法有点不太尊重。 还当然是吗？ 对呀、啊， 嗯， 因为我们觉得你是外面来的，我是主人，那你当然先做自我介绍。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讲礼仪啊？尤其职场礼仪，职场礼仪其实就是一个概念，把我们的客人给照顾好了。也就是说，主人客人以客为尊，而尊者应该先知道对方。哎，说到这儿来，方便我举个例子， 嗯， 你比如说看新闻联播，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中国国家领导人迎接外国的领导人来访问。当那个小轿车开过了之后，中国的领导人走过去，然后握握手，然后接下来由咱们的领导领着对方的领导来介绍中方团队，还有一个环节，外方领导人领着中国领导来介绍他们的团队。你觉得应该先介绍哪个团队？是中方还是外方？ 应该是我们先介绍。 按照刚才的礼仪来讲，其实道理已经十分清楚了。 嗯， 主人客人以客为尊，而尊者具有先知权，所以说一定是中国领导人先领着外方领导人来介绍中方的团队。第一个队伍过了之后，接下来两位领导人换个班儿，再由外方领导人领着中国领导人来介绍他们的团队。 嗯，虽然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场面比较大哈，但实际上它的原则是适合任何一个正式的场合， 嗯， 也包括正式的职场。 没错， 在职场当中就是这个原则。我想我们的单位里面也经常遇到两个公司的人，两个单位的人，主人客人，甲方乙方，如果是大规模的人凑在一起，请也按照这种方式来进行，就是主人要先向客人做一个自我介绍，这是刚才说的第一个概念， 嗯， 就是自我介绍。 这是刚才我们说的自我介绍啊，是两方面的哈。 嗯、 那还有一种情况呢，比如说我作为中间人， 嗯， 我来介绍两边的人， 哎、 两边的人呢也是陌生人， 对， 那这个时候我先介绍谁呀？ 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见到了这么一种情况，这是新入职的年轻人，由他们的部门领导领着去见见公司的领导， 嗯， 部门经理领着新入职大学生进入总经理办公室，要做一个居中介绍。我们当时完全没过脑子，也没这个概念，也不知道这位部门经理应该先介绍这位总经理呀、啊，还是先介绍入职大学生。但是我们看到的情形大多都是部门经理先介绍了总经理，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张总，是我们的主管领导，如何如何。这位是我们刚入职的大学生，谁谁谁。这是当时我们所看到的普遍的情形。我们当时也没有意识到这有什么对还是不对，但是我注意到一个情形。从我们一走进去，这位总经理就站起来，笑嘻嘻地伸过手来，想跟我们来握手。可是他完全不知道我们是谁，所以说那个手迟迟伸不出来。 嗯，很尴尬哈。 对，很尴尬。我们部门经理的原意当然是为了表达对总经理的尊重，但是现在我们明确的可以把这句话清晰的表达出来，就是他没有实现这份尊重，让总经理很尴尬的站在那儿。其实从礼仪的角度来讲，介绍的顺序恰恰相反，应该是先介绍新入职的大学生，再介绍总经理，或者说在职场里面先介绍级别低的那一方，再介绍级别高的那一方。 所以说不管是自我介绍还是居中介绍，都是有一些规矩可循的。 对啊， 所以也是特别提醒很多职场人士啊，就是有一些礼仪常识呢还是需要掌握的。 对， 会让你在很多场合呢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尴尬。 没错，其实这些礼仪当我们真的做到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觉得那么的哎呦拘束啊什么的呀。礼仪的最高目的就是让别人觉得很舒服啊，让尊者得到了应该的尊重。比如说把刚才的自我介绍和居中介绍总结出来，就是一句话，尊者具有先知权。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原则，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具体的例子，我们都可以把它说出来。 嗯，那么到这里呢，时间关系啊，我们先暂时告一段落。在下一时段的时候呢，我们请杨老师呢把这些例子给我们讲一讲。 好的。 我觉得由于很多生活当中的实例呢、反而能够给我们更多更好的更真实的参考。 嗯， 好，那稍后呢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职场帮帮团，一会儿见。

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职场帮帮团，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杨金波礼仪工作室的杨金波老师。杨老师您好。 你好方明。 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提到了一些礼仪方面需要注意的关于次序的话题啊。 对。 上半时段呢，我们讲到了握手的次序、打招呼的次序，还有自我介绍以及居中介绍的次序。 对。 杨老师呢说要给我们举几个例子。那么我想很多的例子呢，在生活当中啊，非常具有代表性。 对。 嗯。 我们刚才说了所有的这几个顺序的原则，就是尊者具有先知权。那接下来这几个例子，各位对照着自己去想下。比如说，当我们要去公共部门去办事儿，走过来去打招呼，想跟别人说话问事儿之前，先向对方做一个自我介绍，然后再说明自己的来意。比如说，在单位里面，如果你要走向一个比你自己的领导级别更高的一个领导，如果不太确认对方是不是认得自己，先向对方做一个自我介绍。在工作当中给别人打电话，拿起电话来第一句话先做自我介绍。开座谈会发言，不要拿起话筒的第一句话上来直接就说啊，我认为如何如何，第一句话先向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再比如说我们在单位里面来迎接贵宾啊，主人客人坐在一起之后，会谈之前都应该向对方做一个自我介绍。我相信呢，大家都本着对对方尊重的原则，都想主动做自我介绍。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记住主人有义务先向客人做自我介绍。再打个比方，年轻人带着自己的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去见父母啊，面一个人站在中间做居中介绍，是先把朋友介绍给父母呢，还是先把父母介绍给朋友呢？按照那个原则，答案十分的明显，就是先把自己的朋友介绍给父母。老爸，这是我的女朋友谁是谁，这个话说得清清楚楚，因为父母为尊。还有一个事儿，我们平时请客吃饭，大家都是陆陆续续到的，主人正在跟第一批客人聊天，第二批客人来了，如果这些客人之间的年龄、性别、级别关系都差不了多少，那么主人有义务介绍他们做自我介绍，先介绍第几批客人呢？答案是先介绍第二批，把后来的人先介绍给先到的人， 因为社交聚会的原则是先到者为尊，这是对刚才上半时段我们讲的那些原则的一个基本总结。 嗯，还有一种情况，现在有很多职场的男女单身们啊会去相亲。 啊，对， 相亲的时候谁先开口做自我介绍呢？ 哎，这个问题问得好，就是在社交场合里面，男士女士一定是女士为尊，所以说小伙子向姑娘主动做自我介绍，包括这个时候面对这位尊者，一个小伙子可以做的很多很多，不过这不是今天的专题。 好吧，我相信这个专题我们职场的很多大男大女们应该是也特别关注的，有空我们再说啊。 好的， 好，那自我介绍完了，我们正事也该办完了，接下来呢，就该送客了。 对，当我们来送客的时候，这里面有一个基本的顺序，就是刚才说的是握手。 嗯， 握手应该由客人先伸手，主人再伸手。那接下来我们该上车，上车，各种不同的车型，哎，车上还有一个顺序的问题。 哦，上个车也有顺序。 对啊， 还跟车型有关。 跟车型有关呢？ 那就是大车、中车、小车呗。 我们说五种车型 啊。 第一种小轿车，一位专职司机开车，当有一个专车来用，来请贵宾入座，哪个位置留给最尊贵的贵宾？ 那应该是后排的靠右的这个位置，就是跟司机是斜着的这个位置。 哎，对，这就是国际惯例，司机的斜后方，这是最尊贵的位置。职场当中的各位达人们，请记住车上的各个位置的标准名称。对我们中国的左舵车来说，后排右座叫贵宾席。去机场接人，先把自己的客人请到后排右座。 嗯，一号位哈。 那叫一号位。 这也是个顺序。嗯， 后排左座叫陪同席。 二号位。 二号位。副驾驶叫工作席。三号位。很多人说级别比较低的工作人员，或者说秘书或者翻译，其他的都会在副驾驶的位置。后排的中间基本上不坐人。 嗯， 如果真的由于座位有限也坐了人的话，可以考虑把这位贵宾让到副驾驶的位置。但这个时候这是退而求其次，这已经不是专车待遇了，这只是为了给这位未尊者留一个宽敞的空间而已。这是小轿车。第二种车型，越野车、吉普车。越野车、吉普车，方明作为一个女孩子，你有什么感觉吗？哪个位置留给尊者？ 酷啊，我觉得那如果是这样的车的话，应该是坐前排吧。 哎，对，看过战争题材的电影的人我们都知道，吉普车战争时期的产物，军事首长的指挥车，前排视线最好。 嗯， 颠簸最小， 还得是站起来举起手。 啊，对对，这个文化就一直流传到现在。 对，因为它比较高嘛，视线比较好。 对对对，所以说职场里面，如果是哪位总经理那个给自己单位配的这个公车，实际上越野车、吉普车，一定要注意把这个副驾驶的最好的位置让给贵宾。第三种车型，商务车。我们现在所说的商务车是指那种三排七座位的。嗯，总之三排七座位的车最尊贵的位置在哪儿呢？应该在中间一排的左边的位置。 那就是司机后面那边数起来一二，第二排的。 对，司机正后方的那一个位置，又安全又在里边。虽然两侧都可以开车门，但是我们最习惯的不是开右侧车门吗？嗯，有了这个位置，也请把车上其他位置都记住。中间一排的左边的位置叫贵宾席，中间一排右侧的位置自然就是陪同席，副驾驶还是工作席，而第三排就叫随员席，随从人员的位置。这是第三种商务车。 第四种， 中八了。 中八， 嗯，多少座？十六座吧。 都有，十六、十八、十九、二十一的都有。我们就这样说吧，就看它的中门。从中门上去，一种做法，把我们的贵宾直接请到正对着中门那排位置，有问题。正对着门不安全，而且门口这两级台阶就像大坑一样的不安全。还有请到前排的，前排不带护栏也不安全。从礼仪上角度来说，应该是上了中门之后的斜后方。很多人脑子里正在数排数，不同的车型排数不一样。总之，一上中门往后错一排，在中门的斜后方，大多的车都安排在第三排或者第四排，方便、安全。最大的好处是，这一排座位的右侧自然就多出来了一个陪同席。 嗯， 我请这个安排接待贵宾的这个职场人士请注意，如果有贵宾在这种车上就坐，一定要安排出一个陪同席。中巴就在中门的斜后方，它的右侧就是一上车左侧那个位置，左手边那个位置，那就是一个陪同席。第五，大客车。那么整个大客车上最尊贵的位置在哪儿呢？在司机正后方第一排的位置，就是左侧最前排。 哦， 这次为什么可以到最前排呢？因为大客车的前面往往是有护栏的，比较安全。那么陪同席在哪儿呢？右侧最前排。方便，你现在脑子里有那个轮廓那个概念，右侧最前排那个位置我们都知道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导游席。 对，出去坐大巴好像导游都是坐那儿的。 对， 嗯， 在公务场合那叫陪同席。还有一句话我想特想给年轻的朋友们说一下，整个大客车上，车上从前往后的顺序恰恰是最合适的礼宾顺序，也就是说它的礼宾顺序由前往后依次降低。那咱们是年轻人，咱们是小伙子，上车之后连想都不用想，车上有领导、有长辈、有 女 士，那这样我们直接到最后一排去。 要是说这个话题的话，可能我们还真是没有这个习惯，就是当我们尤其是一些陌生人啊，上到同一辆大巴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会先把前排都坐满。 对， 其实正确的方式不管是在什么场合，包括上公共汽车，一辆空车过来应该也是先从最后一排坐起。 哎呦，方便，你说这个我太有感触了。有一次我去一个国内的一个大城市报了一个旅游团， 嗯， 我们呢由于有点事儿上车上晚了，车的座位数跟游客的人数是严丝合缝的。当我们一家人最后上车的时候，让我感动的是前排两排座位整整齐齐地留在那儿给我们留着，没有任何人做出一个安排。当时我真的感觉到就这个城市的人让人尊重。 嗯，所以虽然我们讲的是职场礼仪 啊， 但其实呢只要是礼仪，无论是职场还是生活当中，都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的地方。 嗯，没错。好了，这也是一种顺序，不过在这说的是一种乘车的顺序。实际上在我们的日常工作当中，除了刚才我们沿着这个一次职场的交往啊所说的这些典型的顺序来说呢，实际上在工作当中，在迎来送往当中，还有一些场合也牵扯到一个顺序问题。我想接下来方面咱们就沿着就是简单的我们眼睛所能够看到的一个个说吧。嗯， 我能想到的啊，比如说， 嗯， 行走， 哎， 走路的时候是吧？ 嗯， 比如说上下电梯， 对， 比如说上下楼梯， 对， 人多嘛，就总会牵扯到一些顺序的问题。 好的，这些都有顺序，我们一个个来说。先说走路， 走路最简单的一件事，朋友们在一起走路，跟领导们在一起走路，到底走前走后，走左走右呢？这里面可能还并不仅仅是一个职场礼仪的事儿。比如说在单位的走廊里面，一大批人走路，尽量不要把路给占满。 嗯，这是个基本礼仪啊。 这是最基本的礼仪，可是就这一点很多人没顾及，或者在大街上的人行道上啊，就是人路多宽人多宽， 嗯， 这个不合适。 包括这个上滚梯的时候， 哎， 地铁呀、商场里面这个滚梯啊， 好 像我们现在好多了，就之前 哦，对，我明显见得好多了， 好多了 啊，都是把左侧的给让出来。而且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即使是左行的国家，在这个滚梯上，它也是让出左侧的通道来。这个跟左行右行没有多大关系。 嗯， 当然了，当我们真的出国的时候，你也不一定非得说按照哪个原则，你看看大家怎么做。总之把滚梯啊扶梯让出位置来，而这我说的就是一个走路，一定不要路多宽人多宽。有些时候比如说我们出席一个仪式性的场合，要登上主席台，要面向观众，要迎接一个媒体，尽量不要走在尊者或者领导的前面，这是一个基本的尊重。说完了这个呢，我还想再多说一句，比如说在马路上走路，我经常看到一种情形，一位男士两位女士在大街上行走，他愿意走在两位女士中间。方明，你遇到过这样情况吗？其实是有的， 见过。 我想在这儿专门说一项国际礼仪，就是一位男士尽量不要出现在两位女士的中间，因为男性对女性的尊重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同等的尊重。 嗯， 啊，一个人见了众多的女士，他当然这里有亲疏远近，但是作为一种社交礼仪，他一定是表现同等的尊重。一位男士跟两位女士在中间，很明显忽略了女性的地位。还有一个问题，当他转头跟一个女士说话的时候，另外一个人他是忽略的了。 嗯， 所以说男士们要站到女性们的同一边， 要么左侧要么是右侧。 对， 如果是马路上的话呢，通常会站在外边。 哎， 这样有保护女士的一种意识。 对， 嗯， 马路上我要这点请男士们一定要注意，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的感觉，把自己的女同行的女士让到里边去。在社会交往当中，男性女性要有一个基本的平衡的和谐关系，男士们顶天立地的为自己的女士留出一个安全封闭的空间。好了，这是指行走和就坐。那么接下来还有，再比如说楼梯，楼梯啊，宽楼梯窄楼梯不一样。宽楼梯我们习惯并排着走，比如说咱俩一起走走这个宽楼梯，你觉得我把你让到哪一个方位你比较合适？ 我想想啊，是靠墙安全呢，还是挨着扶手这边安全呢？应该是靠扶手这边吧。 其实真的要说安全，未必就扶住这个扶手。 嗯， 宽楼梯把尊者让到楼梯的内圈，就是把你让到靠着扶手那一边。 嗯， 两个好处，第一，即使不扶扶手，有问题也可以随时抓住，比较安全。第二个好处更显而易见呢，就是少走路呗，宽楼梯。 嗯， 那么窄楼梯呢，上楼梯谁先行？比如说就说咱俩上楼梯，窄楼梯是不并排的， 那我跑得快肯定我先走啊。 哎，下楼梯呢谁先走？ 嗯，我跑得快还是我先走啊。 下楼梯你真的会觉得毫无障碍的就直接走在前面吗？ 当然从这个礼仪的角度上来讲啊，下楼梯应该是男士在前， 对， 女士在后的。 因为越是窄楼梯越显得楼梯比较陡，男士们一定要承担起这个责任来。 对，万一这个女士，因为职场女士嘛，很多是穿高跟鞋的嘛， 对， 她不方便嘛。 对， 嗯， 所以说 窄楼梯把尊者让到楼梯的上方，不管上楼梯下楼梯都把尊者让到楼梯的上方，这是对别人的一种安全性的保障。 嗯， 我有个朋友以前根本没有学过礼仪，可是最近他突然我就觉得他开窍了，老婆怀孕了。 哦，自然而然的 两口子俩上楼梯， 嗯， 其实稍微一动脑子一设身处地的他就知道了，上楼梯小伙子走后面，下楼梯小伙子走前面，这是楼梯。 当然在职场当中可能我们走楼梯的机会要少于我们坐电梯啊。 对， 那么电梯其实也是有先后次序的。 对，电梯呢我们先说一种情况，我们就说那些没有司机员的，有司机员就简单了，尊者先进嘛，没有司机员谁先进，先看看门口站的是谁，大人带着小孩谁先进， 大人先进， 大人子女陪同老人家， 子女先进， 男女朋友， 男人先进， 主人客人， 主人先进， 我们自然而然就总结出第一条原则叫安全原则，不能把有一句话动不动放在嘴边，哎呦，您先请，女士优先，先主动去承担一些可能有的风险，这才是尊重，这是第一条原则，安全原则。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在办公大楼的一楼大厅等电梯，有领导有下级，门打开了谁先进，本单位的办公大楼这种情况 领导先进， 领导先进，因为在这种特定的情形下我们自然的会遵循第二条原则，尊者优先的原则，两个原则是相对立的，我们这个职场人士也不用太纠结，哎呦，两个呢产生抵触怎么办，其实呢有些时候并不一定非得有唯一的答案，你只要表现出这种尊重就可以了。 嗯， 接下来出电梯也很简单，出电梯不是看有没有司机员，而是看人多人少，人少了简单，那尊者先出呗，领导先出，女士先出，关键是人多了谁先出呢， 排在前面的先出啊。 对对对， 要不然后面的人出不来啊。 可是我们真的在职场里面看到很多人会诚惶诚恐 啊， 接待领导 在那儿是吧， 对，接待领导的时候我们都不敢出，其实完全没有必要，人多的时候谁在门口谁先出。 好吧，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职场帮帮团节目呢就全部结束了，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是次序啊。 对， 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的是健康专题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